Ragazine 一周年活动网上纪念册，各位主持、嘉宾、会员、网友，无论你听过我哋节目、做过我哋节目或者参与过我哋嘅活动，也诚意邀请你写低你对我哋嘅感想、感觉，我哋会将佢哋结集成册，作为对会员同埋一班兄弟姊妹嘅一份小小嘅礼物同埋纪念。8月17号或之前，将你嘅文字，亦都可以拣选一幅图片，便邮至 calvin@ragazine.com.hk。多谢你哋嘅支持，一年后我哋会继续努力。 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永远不退缩。小看我，别问我有几两重，风在动，雨在梦，我会站着像英雄，脚踏一阵风，肩上扛着一条龙，任你笑我做梦，就算难过也不痛，把伤心的碎片抱一抱带走，回家慢慢念好再来过，我会让你拍拍我的肩膀说，看不出来你还不错，就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相信有一天到我的身边，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这痛算什么，让你赶也赶不走，将来的每一天会是晴朗的天空，握住我拳头，要忍耐过每分钟，我知道在前方有人会等着我，希望我的努力能让你感动，我仍会默默地站在你背后，喜怒哀乐都会陪着你度过，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就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身边，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希望在明天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身边，看看你的没有 好啦，咁啊，头先听过呢一只歌咧，就寻晚开始咧，就系呢个大中华嘅地区咧就丧播嘅。咁啊，当然就唔系喺呢个中国嘅领土啦。 本土冇得听嘅啫。 系啊，本土冇得听嘅。咁啊，只歌寻晚就喺台湾呢个地方咧吓，劲播，人人都听噶啦。咁啊，只歌嘅歌名就叫做《永不退缩》啊。唱歌嘅朋友咧，大家好熟嘅礼拜声音就系呢个任贤齐啦。咁其实咧，只歌咧本身咧就系台湾推动一个另外一个运动，那个运动咧就是跆拳道。咁但係呢就尋晚就攞咗借咗呢隻歌呢嚟慶祝另外一個運動呢，那個運動呢就係籃球啦。咁呢就先介紹今晚同我一齊做節目嘅朋友先啦。第一節呢就有啊，嘩稀客嚟㗎，咁就係 Kenny 反慢頻道。 反慢上北上。 今晚希望就我哋唔會提曼聯嘅事情啊。咁啊，另外仲有呢就呢、這個都係反慢㗎，呢個係車仔嘅夏薩特啦。 咁啊反慢㗎喎。 仲有呢就群众喺度啦，咁啊，点解会播只咁嘅歌又唔播 Jingle 咧？咁啊，因为都要可贺呢个中华台北噶嘛，咁我哋通常叫做台湾嘅，咁啊都系同佢自己人啦，咁啊打到入呢、這个即系、就是、目前咧，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就打到入去呢、這个。男子篮球亚锦赛嘅四强，咁啊只要应该系今晚咧，应该系会出战呢个伊朗嘅，赢埋伊朗咧就最少攞个第三，咁咧就亚洲区有三个席位咧就系会出席嚟紧一届喺西班牙举办嘅世界篮球锦标赛，咁啊呢个简直系历史性嘅一页。 我冇记错，好似系四年一度嘅吓，好似系四年一度嘅。 系唔知，我都唔好记得，即系足球我比较清楚啦。咁啊篮球唔知啊，夏萨特清唔清楚系咪四年一度啦？ 应该系，系咪印象中有 嘅吓。咁但系台湾赢波，我哋固然开心啦。咁但係佢係揀錯對手贏啊嘛，佢贏咗對，係啊贏咗 揀咁樣對手， 唔係 國恥啊，唉國恥啊， 係啊國恥啊，咁啊尋晚中，如果你喺中國咧，我真係慘啊！ 如果有得揀嘅，都係中國隊揀佢嚟對玩㗎啦，啱啱先諗住， 唉，總之唔知邊個揀邊個啦，咁啊我睇足咁多人。冚家祥咧，昨晚咧翻咗嚟香港咧，佢先即系整场咁嘅波。咁啊，因为其实我哋晚晚都系，唔系即系中国队好多场波，我哋都系习惯啦。最近都系睇呢个礼拜都系睇篮球同埋羽毛球啦，咁都系一大堆人睇。 但篮球香港系冇得播噶喎， 吓 篮球香港系冇得播， 梗系冇啦。咁但系中央台就好忙噶嘛，啲嘢国际咁嘅又要播啦，系咪先？由朝播到晚，咁啊羽毛球个比例啊比较重嘅，因为羽毛球系丧播嘅。 但其实我想讲少少， 重播又重播， 香港队。有份打噶，打咗好多场噶都。 篮球啊， 篮球香港都有份打嘅，但系香港都系冇得播，即系香港系冇播翻自己打，反而喺CCTV 咧就有播香港队嘅都， 系嘛， 都有赖香港队。 算啦，香港啲体育真系即系嗰个另开章节去讲啦。咁但系讲翻寻晚嗰场波啦，总之就输到呆咗嘅，因为中国就喺领先住，我谂但系上半场仲系领先住17分到咧，就第三、第四节咧就倒输翻，个比数都输得好犀利，系96-78。 系 咁啊，输几样嘢啦，第一就系、是、台湾嘅嗰几个啦，即系个五个正选球员其实都系喺呢个中国嘅 CBA 度打波，特别就系呢、這个。长发嗰个啊， 林志杰 啦吓，咁人哋冇出人哋冇呢个林书豪嘅，因为如果出埋林书豪，可能就系960-78嘅啦，可能系，咁啊让咗你噶啦，其实都 林书豪系中国人嚟噶嘛，屌， 系唔系人哋唔系中立嘅，佢中立嘅，佢系美国人，特登拣美国籍，因为佢中立系啦，唔想入 中国人，佢系台湾人。台湾人，但系系美国籍，系啦， 唔使唔系，佢好伟大嘅，其实佢真系唔想。激起呢個族群嘅矛盾啊嘛，特登就唉、哎、算啦，美國籍算數啦咁樣。 我索性跟美國佬算啦。 咁啊兩岸嘅網友咧，其實就好開心嘅，咪有開心又唔開心啦。咁就先讀一下即係台灣網友嗰邊嘅即係留言啦。咁啊，尋晚就有啲我揀咗出嚟就幾得意。咁佢就話逆轉大勝中國嘅呢一刻咧，我感動到即係喊啊！咁有啲就話真係過太過癮太爽啦，咁仲有一個就係、是，仲有一個就係反攻大陸中華隊，愛你，咁好正啊呢啲，咁內地係 咯，好想知喎、啊，內地點睇啫？ 內地咧就我最精警就係繼續即係都揾到啲位抽水嘅，即係好似呢個咁啦，佢話男籃咧就不如男足，咁啊國足就輸俾泰國啫。 男篮咧就输俾一队散队，万恶嘅台北快参加全运会去嗱，呢、這个真系好嘢， 好嘢，好嘢， 好嘢嚟噶呢个吴家产 系啦。 咁啊，仲有一个咧，即、就、系、是、武汉嘅晚报嘅标题咧，头版标题啊，就都系抽水嘅好嘢，成张报纸抽。咁又堂堂国家队，竟不敌台北散队，亚洲前四居然都冇佢哋份。败了，男篮比男足还要烂啊！即系咁啊，就呢个净系报纸嘅头版啦。咁啊，男篮之烂咧，就其实就系咪真系烂过男足就有待即系有商榷嘅。咁但系即系寻晚打完场波，我谂就呢，你见到中国嘅体育系比我哋香港政府系更加即系有进步嘅，因为即系一打完一输完场波咧，就即刻 就做嘢啦， 问责啦。 系，即系人咯，即刻。 香港政府呢样嘢系要学嘅，真系。咁人哋即系问责啦。 边个负责咧？今次系。 系啦，如果咪就探到紧边个负责咯。 吓， 系啊，系嗰个杨教练啦。 系。 又话系呢个中国体委啊，因为又系啲 李克强 啦咁样啦。咁球员个球员就咁啊，有啲报章又报道啦，即系又话有啲某某老球员咁啊冇开名啦，就话咧。喺影到佢啦，就场波都已经输到，即系已经已成定局嘅时候咧，喺个后备席嗰度咧 收钱， 唔系仲同啲系啦，冇错啦，就仲偷笑，即系露出笑容，露出笑容其实都唔啱嘅， 系 即系中国嚟讲就 唔少得嘅， 吓咁啊，亦都有访问一个亦都唔开名嘅老队员啦，咁佢就话而家咧就打国家队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就真系。冇咩诱惑啊！佢话 都系噶。 佢话要钱就冇钱， 系 地位对我嚟讲又冇乜所谓。咁我实在揾唔到啲乜嘢理由咧，就要同国家搏命啊！ 啱啊！ 咁我谂呢个就即系我谂我譬如话今日揾阿 Kenny 上嚟都几啱啊！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即系大家都系足球啊嘛，夏萨特佢又系。 系咪篮球？我都 篮球都我谂差唔多啦，所以我哋唔系话识好多啊。但我谂我个。即系我谂系咪其实就系、是、其实佢讲呢句说话其实都几有启发性，因为启发性就系话比赛态度。 嗯， 即系我谂两个地方好明显，我谂个比赛但系态度系即系你话喂你话要我哋平一场篮球嘅、比赛，我哋未必够班。 嗯， 但系我谂平其他用其他方面去睇，我哋应该都可以睇到一啲端倪。 嗯， 譬如话头先嗰位老队员佢都讲过，佢就话即系今时今日冇乜推动力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话。喂，即係有啲報道咁講嘅，就我講埋先。有個報道就即係喺國內報道就話，喂，大佬，即係呢場波輸到好冇面噶嘛？佢話，喂，大佬，我哋嘅 CBA 係全亞洲即係最勁嘅一個聯賽嚟噶嘛？咁啊，人哋嗰個中華台北隊嗰五名球員仲係效力喺 CBA 嘅，咁而家竟然我哋輸俾佢，咁啊，即係咩面都冇曬啦咁樣。咁我呢段嘢咧，其實咧，即係有陣時我就真係好吹漲啊！即係我覺得你覺得 CBA 係好勁啦，的而且確嘅 CBA 近年係搞得唔錯嘅。OK， 但個問題係，我好相信寫嗰條友係真係即係中國人咧就當咗 CBA 嘅籃球咧，直情係等於 NBA 咁， 等於亞洲 NBA 整個嘅模式佢跟足曬啦。咁、但係佢睇唔到樣嘢就係話你有冇衝出去嘅世界啊？即係我覺得除咗中國人之外，我膽敢講。是冇其他國籍嘅人係會睇 CBA 嘅，咁即係呢樣嘢我幾肯定啦。咁即係你如果你相對 NBA 或者相對英超，你嗰種就叫做成功嘅，因為如果個 marketing 係真可以推到出去噶嘛。第二樣嘢嘅就係如果你用你嗰個邏輯，你覺得 CBA 我唔同你拗啦，你覺得 CBA 真係好撚勁嘅時候，咁你就等於你一定係攞世界冠軍嘅。咁英格蘭咪屆屆都攞世界盃，個英超都好撚多人睇，號稱全世界最撚多人睇嘅喎，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謬論啦。咁、但係 back 翻去講嗰、那個即係、就是、比賽態度，我覺得就即係、就是、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咧？即、就、係、是、你即係、就是、雖然大家可能你兩位冇睇過昨晚場波， 即係點樣講咧？以前即係、就是、你睇翻譬如話嗰啲足球員，即、就、係、是、外國嘅足球員或者外國嘅籃球員代表。自己個國家係一種光榮嚟㗎嘛，但係佢哋係唔係嘅，即係佢哋係當係就算我贏咗都冇咩嘢嘅啫，我都係行翻入更衣室啫嘛，即係佢個感覺就係咁樣，即係嗰種愛國嘅態度係冇咗咯，唔單止係體育精神，連個愛國嘅精神亦都冇埋。 咁但係中國人話自己好愛國嘅、哦， 所以咪好矛盾咯， 啊、 一樣嘢咪演得出嗰樣嘢矛盾咯，即係口。里面讲就话好爱国，但系身体就话俾你听，完全系另外一回事嚟。 姚明都话自己好爱国噶， 系咯、啊，咪要投就要投中国人保。 但系佢个仔好似系美国籍噶， 咪咯，咪就系咁样咯。 好好、 啊， 即系同阿林书豪同埋国籍噶。 呢、這个问题就 系 话。 口裡雖說不，但身體卻很誠實咯。呢啲咪 係嘛？ 係啊， 用行動。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講翻佢個水平先啦。咁其實勝負咧都係兵家常事嚟嘅啫。美國隊就叫做 Gym Team 咧，都會有輸。 系咯， 唔系下下拎到呢个奥运金牌噶嘛？ 但今日系国耻日嚟噶。 但系今日咧， 其实我哋头先政治不正确噶，我哋应该要默哀一分钟噶、哦。但我哋 唔系唔系唔系，其实我哋默哀咗四五个钟，然后先开节目嘅。 系系系，OK。但系亦都庆祝咗八九个钟嚟台湾，然之后先再做节目。所以今晚节目好嘅， 即系我哋怀住悲痛嘅心情去讲呢个节目啦。 悲喜交集， 好难讲， 好复杂，百感交集。 我都系想同台湾庆祝下咯，系啊。但俾阿 Kenny 講下先， 我知，我即係有朋友打過 CBA 嘅， 係 香港 係咪啊？ 打過 CBA 嘅上去睇過，早年前嗰個啦，其實得兩個人打 CBA 嘅啫，香港。咁就其實佢話嗰個訓練都唔係話好流嘅，但係嗰啲球員咧就會即係飲酒啊，好犀利嗰啲， 係啊， 係飲得好緊要嘅，慢慢都飲嘅，即係不停站，慢慢都飲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你睇琴日嗰場波，就可以對比翻亞運當年亞運韓國。完全是翻版嚟嘅，一模一樣嘅翻版，又是上半場呢三十幾分，下半場過咗俾韓國，由頭追一路反喺第三節一路追，跟住反勝咗攞咗呢個亞運嘅錦標嘅。 係， 咁當年又是一個又即係國恥啦，當日又咁就你可以睇翻台北，即係台灣國家隊同埋呢個係咪地？我哋唔應該講國家。 台灣隊 ，OK， 台灣隊 ，OK， 係我講嘅。 台灣隊同埋呢個 習慣中國台北 嘅，你會睇到嗰、那個分別嘅，即係嗰個球員心態好多嘢嗰、那個嗰、那個分野嘅，好爭好遠嘅，好得意嘅兩個落場打嗰、那個出嚟嗰個感覺咧，同中國隊落去打 hea 住打，我點都贏你㗎啦，得㗎啦，或者贏輸對嚟講都唔係咁重要嘅。 我哋先從幾個角度去講啊，其實呢度其實 Kenny raise up 咗幾樣嘢啦。我諗首先就係話。撇開個技術，我哋先從嗰個球員嘅心態同埋態度。其實我哋之前我哋都講過一套電影啦，叫做唔記得叫咩，係叫 致青春 拔河嗰套，講拔河嗰套，志氣好似係叫做 志氣， 咁就係講醒力女孩啦。其實你睇到近年嘅台灣嗰啲體育咧，喺個國際上有好多無論冷門或者熱門啦，譬如跆拳道啊、空手道啊，有好多體育都走到出嚟嘅。譬如林書豪，你當埋佢台灣啦 ，OK， 都走埋出嚟嘅。不過雖然佢唔認咁，我都當佢台灣啦。同埋咧就係、是、其實《醒力女孩》嗰套電影，如果大家有睇過都係嘅，即係你睇到無論喺個即係喺好多種體育裏面嗰啲運動員，其實首先佢自己覺得代表中華台北好有嗰種光榮感啦，同埋我諗台灣係我諗我唔知係咪一個國民教育，但起碼就係話，我諗近年係好明顯咧，台灣嘅體育係好想，台灣整個嘅成個呢個地方係好想透過體育啊，其中一個渠道係去話俾個世界展示自己呢個地方，係俾成個世界去認識佢。咁所以咧，即係出到去嘅運動員係覺得好光榮嘅。但係你相對翻中國咧，你發覺無論喺我哋好熟嘅國足。或者喺籃球，其實你見唔到啊！嗰樣嘢就嗰樣嘢呼應翻頭先阿 Kenny 講嘅就係話，喂，佢話佢識一個香港球員，講過上面嗰啲訓練，使乜佢講啊？我呢度我喺國足，我哋都講好多次啊！喂，我諗點解我成日覺得就係話點解睇中國呢啲特別足球、籃球啊？其實所有體育都係點解睇佢輸咁撚開心咧？我都話第一就係因為佢輸唔起啊！咁你用一個幸災樂禍嘅角度睇，好開心。或者足球、籃球咧，特別更加開心，就因為你睇到呢班咁嘅不知所謂嘅運動員，平日嗰啲生活啊，所有嘅嘢咧， 係 喺世界上罕有嘅。我話俾你聽，只係為錢而去繼續佢哋嗰種運動。但係譬如話你見唔，譬如你做一個運動員，其實平日其實有好多時間係好多空餘嘅時間嘅。但係你譬如話我哋好熟悉嘅足球，喺歐洲多球員其實係同個參與佢喺佢嗰個社區啊，嗰啲譬如有啲幫助基層嘅一啲活動啊，你唔好理佢做 show 又好乜都好啦，有好多係出於真心嘅，或者係幫助啲弱勢社群啊，再探望啲傷殘人士啊、老人家，人哋做好多嘅。但係中國嘅運動員，你有冇見佢做過？ 我话俾你做，就算做 show 都少啊，五隻手指可以数得晒 ，show 都唔想做 ，show 都唔想做， 包饺子都唔包。 因为平时佢做咩啫？佢平时就是、喂大佬望望到每一个人行出街门，望到每个人都睇唔起。睇唔起人嚟嘅、，OK， 佢覺得自己揾好多錢嘅，跟住然之後佢好多空餘時間，佢咪走去飲酒，走去溝女，走去揸靚車，跟住走去攣車，即係做埋呢啲嘢咯。跟住然之後仲有啲空餘時間繼續揾錢咯，做廣告代言人咯，做下 model 行下 catwalk 咯。喂，對個社會冇貢獻嘅，佢覺得。每个即系好多运动员都系喂，佢觉得我自己穷出身，喂我而家揾到嘅你欠我嘅，我揾喂我有几尽我就揾几尽，就系咁啊，咁所以咪反映到头先我老队员讲，喂屌你有咪大公波有几多钱俾我，几百蚊人民币喎、啊，一讲紧。你俾幾張人民幣我，叫我打仗咩打仗好波出嚟冇嘢啊嘛，大佬。 我俾多例子你， 系咪先？我打伤咗咁点啊？ 所以咧，你頭先點歌咧，唔係台灣人笑大陸人嘅，嗰首歌 都唔係笑嘅，人哋真係係啊， 即係首歌 慶祝㗎， 邊個唱啊？ 嗰個唱嗰個冇命㗎， 嗰個係邊個？叫任賢齊啊嘛， 任賢齊啊嘛， 郭遠咪任人齊咯， 咁 咪唱翻任人齊咯， 哦，咁都得。 係我俾多個例子，你頭先你講完志氣咧，就另外有一部電影咧，其實台灣近期嘅電影真係犀利。佢另外一部就係《逆光飛翔》， 喂，真係 好啱啊！真係，你可以 睇到， 好睇。我想套翻落你頭先個古仔嗰度咧，就講緊嗰樣嘢。佢講佢個女仔同佢跳舞，同佢、其實去到尾係一個好平淡嘅古仔，去到尾都係相對平淡，冇乜高潮。但係想講嘅係咩啊？想講嘅就係我要追尋嘅係夢想。 係啊， 我唔係要去出名，唔係要錢， 啊、 我唔係要攞到一啲乜嘢嘅名譽、乜嘢嘅榮銜或者乜嘢嘅，我只不過想揾翻我自己，即係嗰樣嘢啊嘛，呢個係一個動力，亦都係即係中國人係冇噶呢啲嘢， 冇啦。 台灣就喺隨住電影去展示俾你睇，即係一路一路佢嘅電影亦都反映佢嘅社會，一路展示俾你睇。喂，我哋嘅地方係開始有啲人係真心去揾佢嘅夢想，我唔係要去追一啲哇好虛無縹緲出咗名點樣嘅呢樣嗰樣，嗰、女仔到最後 唔係習近平講嗰啲夢遺咯，屌你食。K 啦你，真系屌你老尾，你睇人哋嗰啲啦，你嗰啲真系夢遺嚟咁家陣，係咪先？即係最近佢又話要追一個航海嘅強國夢啊嘛，嗰、那個容後再講，又係一個笑話嚟嘅， 好討厭， 係真係好撚討厭啊！真係係啊，即係講嘅得個講字嘅啫， 係 啊。咁但係台灣即係我諗啊，近年係令到好多人好感動嘅，其實睇到好多嘢。咁啊，呢個喂人哋係努力付出過。一個好好嘅回報，係啊，咁你睇唔起人啊嘛？你嗱，如果從翻技術層面講，我可以話俾你聽，冇得打嘅，中國係贏緊嘅。如果你好認真咁同你打，擺翻兩條雙塔，黃子澤加易建聯已經可以打撚死你嘅。咁但係點解你輸啊？你就係輸嗰種態度啊嘛，你唔係輸技術俾人哋㗎。真係唔會夠你打㗎大佬。 所以林志傑原本嗰隊台灣嗰隊籃球呢，佢哋隊籃球叫做台啤嘛。佢哋嗰件有件衫啊，就係、是、因為係黑人呢，台灣嗰個黑人嗰、那個嗰、那個明星啊，佢就去贊助㗎。阿陳建州啊。 係咪即係陳即係嗰個國家隊嗰個黑鬼啊。 唔係，黑人係佢好黑嘅，嗰陣時都係打台灣隊嘅，嗰陣時就好出名，跟住整親隻腳，就後屘就退咗役，咁啊做咗 綜藝節目 嚇，跟住就後屘佢就贊助台啤，佢有份搞嘅，咁啊搞啦，台啤搞得好好嘅，咁佢哋整咗件 T 恤嘅，嗰件 T 恤叫咩咧？叫做態度 T， 哇，冇得彈， 佢哋喺好紅嘅嗰邊， 係啊， 佢哋搞得好好嘅嗰度，咁就係咯，即係你可以睇到佢哋即係除咗。嗰、那個即係打籃球係出嚟出咗一啲，佢哋有一個點講啊？有個意念去注咗落去佢哋嗰個國家隊或者佢哋嗰個number one 嗰隊波度，佢話俾整個台灣話俾整個世界聽，佢哋係同你哋係。 我諗呢幾年其實即係台灣嘅運動係令到台灣，你唔好睇。你唔好淨係睇一個運動啊！其實你譬如話嗱，你喺台灣嘅運動呢幾年咧，其實令到台灣人睇到啲乜嘢咧？睇到個希望， 係 因為睇到原來我哋可以創造到好多奇蹟嘅。即係運動，其實喺即係台灣運動，譬如話我哋講翻《醒力女孩》就係咯。如果你睇翻嗰套電影，佢話俾你聽，喂，佢堅噶。你諗下台灣嘅女仔，一對中學台北一間中學嘅女仔， 扯大籃， 佢扯大籃。跟住然之後代表台灣贏咗代表台灣，跟住出去世界盃拔河大賽，佢走去贏，佢然之後佢走去贏嗰啲咩？贏嗰啲其他嗰啲國家係東歐嗰啲國家嚟㗎。 你如果是一套电影拍出来，你一定会屌鸠个编剧，屌你真系攞嚟，即系打飞机啊！如果中国写呢啲剧本，一定你真系屌鸠佢打飞机。但系佢系事实嚟噶，佢赢嗰啲俄罗斯啊，赢嗰啲捷克啊，赢。我想讲嘅就系，我谂喺好多种唔同嘅运动里边，譬如话奥运诶攞佢一两面金牌，嗰啲其实都系 bring 到一个 message 俾台湾人，话俾佢听，即系一种态度，你有一种坚定嘅态度，你可以创造到奇迹咯。呢个系台湾今时今日。即係好多人都會相信啲人，而呢樣嘢係可以帶翻落去政治度，令到台灣可以繼續即係遠離呢個共產黨嘅魔掌，繼續抗衡呢個國民黨嘅投共，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同埋呢種態度，其實都我哋香港嘅運動都要學下啦。我想講，即係我唔係話生，喂，你有幾努力都好，當香港任何嘅，你話如果尋晚嗰場波係香港隊對中國隊，有冇？第一，你冇相信過呢種態度，唔係呢種奇蹟可以出現。第二，你幕後嗰啲人好多人都叫你，喂，唔好打咁認真啊，大佬個阿爺嚟㗎。呢種就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態度，所以回歸咗同冇回歸咗係兩回事嚟咯。 同埋好失望啊！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睇住台灣由零開始，從電影、 音樂、所有嘢，係啦，佢一路爬， 一路爬，一路爬，一路爬，我哋一路後退，一路退，一路 退，好好啊！係啊，你睇到嘅呢啲嘢全部係以前我哋強嘅嘢，而家就喺曬台灣度。好似 Kenny 講咧，即係你而家係台灣電影啦，你睇啦，睇咗佢啦，真係每一次都俾到你，你會流眼淚啊，你會感動啊， 人哋好真心啊、那個感覺。 你睇到你就、那個古仔未必就算冇共鳴俾你，那個背後嘅製作咧係令到你可以流眼淚嘅。真係㗎，我哋見過台灣嘅電影有幾難嘅年代，到今時今日，你係台灣電影就睇咗佢啦，唔關你事嘅都可以睇嘅，真係嘅。即係冇乜走賺。你講開電影呢，即係我就先做一個預告啊。其實嗰個呢阿牛都要聽住啊。咁啊喺今個月嘅月尾咗緊啦。我覺得即係暑假其實睇電影係一個暑假係一個電影嘅一個好嘅檔期嚟嘅。咁我而家其實呢我開始做緊一樣嘢嘅。嗰樣嘢呢就係我睇緊成十準備睇緊成十幾套嘅中國喺呢個暑假嗰扎電影，嗱，我希望大家真係 勇士， 我希望大家感受我嗰種偉大，希望我做呢樣嘢。 喂，淨係 我希望即係第日我死咗咧，你冇人諗到我做過啲乜嘢。 淨 係 傑斯呢句啊，打上前啦， 打上前啦，我真係為啲打上前，我希望你真係打上多啲。嗱喺九月一號之前開學之前咧，我一定會做嘅，因為冇睇過就冇權發言。我準備咧，大約有十套到啦，我 short 咗出嚟。 好折騰嘅喎， 我睇我會睇撚曬。 慘你 嗱，點解咧？點解我會有引起我件咁嘅事？因為最近其實睇過，即係我發覺我哋連運動又冇啦，但係中國人唔覺得冇啊，中國人覺得自己好啦，因為我哋講量噶嘛。即係我講幾句開場白啦，我哋講量㗎嘛，每一年我哋嘅電影哇個票房啦，嗰、那個產量啦，全部嘢都係世界接近 number one 嘅 GDP 啊， 直逼 Bollywood、Hollywood 㗎啦 ，OK，但係個質咧。個真係爛到而家，直情係最近有一套戲叫做小年代、 小時代 嘅二咧，最近就出咗嚟啦，小時代嘅二出咗嚟啦，小時代二嘅口碑係咁啊，而家做緊啊，上緊畫喺底廣東省都上，全國上緊畫。咁咧嗰個睇完嘅 comment 就係咁嘅，就係話咧。你睇呢套戏之前咧，一定要揾一间戏院有 WiFi，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系磨到两个钟头。仲有就系咧，就系喺广东省有啲评语，广州嘅人哋评语就系：我要我睇呢套戏，我净我打飞机。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小时代二》咧系有佢贡献嘅，因为佢。突顯咗《小時代一》原來好好睇，咁你要知道咧，點解一個暑假啲片會爛到咁嘅咧？嗱，我先做個預告，八月尾一定會即係探討啊呢個問題，同埋介紹一下中國喺呢個暑假裏面嗰啲爛嘅電影 有 爛到咩嘅程度？ 好， 咁啊呢個容後再講啦。咁啊讀下啲網友啦。咁我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都開咗一條，即係。Fred 咧就叫做 投票啊， 78-96呢场比赛，大家有咩感受啦？咁我俾咗五个选择大家，第一个选择好简单就系爽， 好爽。OK， 第二个选择咧就系你唔爽，因为咧冇办法技不如人中国队。第三个都系唔爽，因为中国队嘅球员咧发挥唔正常。第四个咧就系唔爽，台湾嘅球员咧唔识趣，唔俾面。咁第五个就系你有其他嘅爽或者唔爽啦。咁咧我读一下咧就系咧，譬如一个好熟广州嘅朋友啦 ，Ben Robin， 咁佢咧就亦都好熟体育嘅，咁佢就话 CBA 咁多年咧做咗啲乜撚嘢咧？佢话讲马贝利请到 NBA 球员啦，又譬如杜比啊嗰扎啦 ，T Mac 啦， 台湾咧就又冇林书豪啊，咁啊只系得个黑鬼啫嘛。佢话翻广州三元。你揾就係啦，仲啲黑鬼係咪先？大撚把可以入籍啊，黑人俾你用啦。講翻正經嘅年青球員，國內啊太自大啦。佢講出個度嗰個 point 啊，身體球技上咧就可能咧都差唔過人哋，但係心態咧係出現問題嘅。佢話請啲洋教練，你又揾嗰啲。你又揾職信教練都係冇撚用嘅，佢話中國嘅群體運動就係咁噶啦，足球又係咁啦，籃球又係咁啦，佢話唔通中國人只係有女排係成功嘅，中國人個心態就係自私，所以只係。個人運動上咧就成功，咁啊因為唔使理其他嘅嘢，咁啊排球係有少分別嘅，因為排球係隔住個網噶嘛。咁同埋咧就係、你話中國人咪自私咯？呢、這個我喺足球嘅節目講過好多次嘅，絕對係自私， 絕對冇嘅。 因為你譬如話你用足球嚟講就係、你叫嗰個打左閘嘅人，你叫佢上去幫手助攻，佢係唔會嘅，因為佢會諗噶嘛。喂，我幫手助攻咁咪即，如果我翻唔到翻去後防，咪即係我失職，我失職係要負責噶嘛。呢、這个咧，你喺大陆做得多工厂啊、你就会知道。 个人问责制。 我每朝早咧，只要一个盒烂捻咗咧，系开一个会咧，有二十几个部门喺度咧，系冇人够，冇人肯认 射波咯。 认啊，每个都系射呢、這个射个，射到你最后系要将张台拍捻烂为止嘅，跟住然之后就集体负责咯，全部人罚钱， 跟住咪净晒 啦，因为冇人肯负责噶。系啊，呢个就系我哋个国家又系咁嘅，嗰啲政府部门啊、中央啊，所有都系咁样。 香港 系啊，呢、个就系文化。咁所以你点打足球，点打篮球啊？所以但系呢啲嘢讲极都系中国人都系唔明嘅，仍然继续问你，中国十一亿人拣十一个出嚟打足球唔捻得，拣五个打篮球都打唔捻到，唔系啊嘛？佢都系咁问你。 咁你又要睇翻、台湾嗰边系点样打法？佢落后紧嗰阵时候，佢系拼死地追、球，即系球赛未完嗰阵时候。我仲有機會追，唔係話，喂，仲有嗰十零分鐘啊，仲有贏你五分，咁我 hea 住打啦，咁樣唔會係咁咯。佢係去到最後為止，我都要拼盡全力， 係 完全兩回事嚟噶嘛。 嗯， 我哋又揾翻韓國對中國，剛才講嗰個亞運咧輸嗰場咧，去到 last 邊隊輸啊？ 梗係中國輸啦， 中國輸啊！哦 ，OK， 因為今次係南韓，哦 ，OK， 今因為呢個比賽就中國贏翻南韓。 唔係講緊亞運嘅，當年就輸咗。咁 係 當年柱仔廣播嘅，柱業廣播嘅。咁就當年打到最後咧，仲輸緊我唔記得八分十分咁啦，剩翻我諗兩三分鐘到啦。跟住正常嗰個籃球比賽，即係打到呢啲環境咧，就應該 full court pass 就一 pass 全部拱曬上去 pass 上去，波都唔俾佢開噶啦。 係全場 咁，但係係啦，但係中國隊係褪曬喺後邊，繼續喺度守，咁俾人開波一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喺度拍過嚟，即係當時睇緊嘅吳柱業都鬧到撲街啊，都喺 因為驚扭傷啊，大佬 可能係驚扭親啦， 係啊， 即係你睇到佢哋嗰個態度，呢、這個就係佢哋態度啦，佢 全場係團結咯。一齊喺後邊 成隊啦， 其實都 係 咯，係啊。嗱，我再讀多幾個網友啦，因為寫咗出嚟，我覺得應該讀嘅，因為好正經啊。Peggy 佢就係話啦，佢話台灣廢民咧就贏咗場波，輸咗頭卡，俾偉大嘅強國咧就派出幾架隱形戰機咧，太陽能潛艇攻打嘅話咧就唔好怪人哋啦。咁啊 ，Sam Wong 咧佢都係佢係咁講嘅，佢出解放軍打柒佢報復啦，面子要。咁啊呢个仲有一个叫 Shane Han Yip 啊，佢就话老共班球员咧系买自己输嘅，外围咧就系赢大钱嘅咁样啦。咁大致上都系咁啦。咁啊拣一嘅人咧拣爽咧系占大多数嘅，暂时嚟讲可以继续投票嘅。 包括我 系阿沙特都投咗票，见到吓咁就。一場波啫，其實 其實勝敗啦。 咁但係 我都係規則嘅問題咯。係，我即係輸贏裏面，我覺得，因為之前你講，之前有一場咧，都係話打到最後，然後俾人反勝翻嘅嘛，係嘛？ 係。 咁好明顯唔係中國隊問題啦，佢贏咗咁大半場。 中咩输咪最尾嘅时间问题咯 ，cut 翻短嘅时间。我哋中国人应该有属于自己嘅用球规则。 即系你用搬龙门呢一招嘅啫， 或者俾钱搞掂咯，系啦。咁但系除咗唔系净系篮球输噶，咁喺呢个广州而家目前进行紧嘅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啊羽毛球冇输 啊，都好捻大镬啊，输咗个女双啊，十几年未输过，因为咧羽毛球咧系要立晒噶嘛，即系同乒乓球一样国技嚟噶嘛，咁啊亦都系喺昨晚亦都好似系昨晚啦，就输咗，输俾南韩嘅一对组合啦，女双。 如果输俾马来西亚咧，都仲 非常沉重啊！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做节目系唔可以太轻跳嘅。 我哋真系非常沉，好沉重啊！ 唉，真系啊！ 我哋其实笑中有泪啊！ 可以再继续做落去啦，尽量得，我哋捻紧啲眼泪出嚟噶啦，喊得出我会尽量喊嘅。 我搣紧自己都冇法。 系啦，咁啊，时间仲有几多啊？时间咧就真系唔系好多，其实我哋未入正题嘅。今日揾阿 Kenny 上嚟开咗个长白先啦，做够佢四节又点话？咁咧就其实今日揾阿 Kenny 上嚟咧，就系、是、我都系想讲翻 延续翻上个礼 拜嗰个嗰单啊，唔知啲国内嘅自由行嘅朋友有冇即系听到我推介啦？咁上个礼拜绝对系精彩嘅，喺呢个旺角西洋菜街嘅行人专用区啦。咁你直情见到香港，其实唔需要革命嘅。 我睇到有人留言好好笑嘅，佢话咧喺旺角，喺旺角有史以嚟 系 同一时间最多人讲粗口嘅，佢应该系破世界纪录嘅， 系咪啊？咁犀利啊！我直情个感受咧就系觉得香港系完全唔需要再革命嘅啦。 我都觉得唔需要啊。 是内战， 是啊，有的啦， 是啊，即是我哋进行一场内战啦，不如吓咁啊，其实讲真嘅，其实咧就真系痛心嘅，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唔知两个人嘅感，即系你两位嘅感受系点啦，即系我就觉得就系搞到咁样为乜嘢咧，即系第一只一句粗口啦，咁但系个社会嘅分化真系非常之严重啦，咁但系冇办法，即系咁啊，今日过咗个礼拜，其实件事仲继续， 系咁啊，烧得火红啊， 咁啊，我哋而家仲系。好难去评论啦！今日嘅朝头早咧就出咗另外一条片啦，咁咧就唔止 what the fuck 啦，唔止 what the fuck 啦，咁咧就有一条新嘅片出嚟咧，就系 林 慧 思 老师咧， 唔好叫佢老师啊，我唔想叫老师，你叫林慧思啦，讲翻。 点解咧？咁佢真系老师嚟。 点解要喺追逐喺佢嗰个工作嗰、那个？ 咁啊，点解一个老师就唔可以讲粗口咧？ 系咯，即系唔系？但系问题系 点解差人又可以讲？ 即系佢意思就系咪老师唔重要咯？我估阿 Kenny 先啊， 我麻麻地同意 Kenny 讲，我都系用翻林慧思老师啦。咁佢就讲咗一句屌你老母啦。咁啊，其实我系觉得唔啱嘅，我真系觉得唔啱嘅，因为屌你老母净系用喺曾俊华嗰度啫，系啦。咁啊，你用喺梁振英嗰度都得。咁但系屌个差佬就唔使咁重嘅，咁啊就屌你咪得咯，就唔好屌个老母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咁讲，我就觉得嗰条片我哋有商榷嘅。其实因为 影住个 面，我自己感觉就系嗰条片嗰个屌你老母咧，系做落去嘅，系做落去嘅，系啦。咁呢个其实今时今日唔难嘅，咁但系你知道啦。师奶系唔识呢啲嘢噶嘛，即系睇冲上云霄啲师奶佢哋系唔识噶嘛， 师奶 系会硬骨 系啦，咁 吞晒落 拜晒拜晒系啦，林老师就讲屌你老母啦，咁我哋先唔讲呢个啦，嗱呢节就嚟完之前啦，即系咁啊，用我又读一读啲香港警队嘅讨论区入边啊， 系咪雷洛兄啊？ 真系差佬嘅留言 啊， 咁咧就读几个啦，咁佢就话嗱睇清楚啊。佢有個差人就咁講啊，佢話睇清楚啊，佢咧就只係佢嘅説話咧就只係窒礙咗正面信息嘅表達效果，佢係冇講過佢做錯嘅，即係講阿林老師，佢咧林老師咧就正撲街嚟嘅，應該炒嗱、啊，我係真係真係咁講噶。好啦，下一個就咁答喎，佢話佢唔出封信好過啦，出啊仲撲街，佢根本就冇認錯，因為佢冇向警員道歉啊。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差人佢係咁講嘅，佢話使撚佢認錯啊？搵条老同强奸佢就做算数啦。 哦，呢个真系。 咁啊，下一个就咁讲啦。 冇得嘅。 但呢个全部系差人嚟噶。 Okay。 如果有乜事我上身。咁啊，仲有一个咧，另外一个差人就咁讲啊，佢就搵个老同个北嫂喺佢面前屌閪，要佢 watch the fuck。啊，咁然之后咧，嗱，仲读多一个咁佢就或者咁啦，睇佢老公俾个老同屌屎忽 ，watch the fuck again 啦。嗱呢啲唔知系咪粗口嚟嘅 ？OK， 咁你 OK， 你话哦呢啲唔系我唔系喺街讲啊，我而家都系写出嚟啫嘛，诸如此类。咁啊呢个留翻俾大家嘅判断啦。我就系想咧， 大家巴能少少，老師可以講粗口呢，差人講嘅粗口一定係比老師仲多。 仲有一樣嘢喎，嗰陣時候林老師呢係放咗工㗎喇，佢正常呢佢個職務呢已經完咗㗎喇。如果以之前阿梁振英同埋一眾人話嗰個退休前放假嗰個呢休假嗰個警司啊， 劉達強啊， 係啊，劉達強呢係唔屬於即係唔會影響即係呢個工作嘅性質呢，唔影響呢、這個警察嘅中立嘅話呢，咁照道理嗰、那個林老師都唔應該影響到老師個嗰個身份啦，啱啱先？ 其中一個角度啦， 係咯， 嗯 ，OK。 點解又會影響到呢？咁如果佢影響得到嘅話，咁佢咁樣嗰、那個劉警司係嘛？ 劉達強， 劉達強，佢應該佢都會影響到嘅、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星期日嗰次嘅遊行又好，即係示威又好啦嚇，咁唔係屬於呢個政治嘅嘅。活動嘅話咧，咁佢係屬於乜嘢咧？barbecue 啊，啱唔啱先？喂，大佬你要講清楚先得噶嘛。 嗱，我哋今日一陣，我哋休息一陣 ，OK， 一陣再解釋下點解今日會揾阿 Kenny 上嚟。咁我哋咧就聽翻只歌仔先。 好。 咁啊，我記得上個禮拜咧就阿 Kelvin 就叫我就揾只成龍嗰啲警察故事，係無謂搞啊，大佬，即係講下嘅啫。大哥啲歌係唔係可以立亂播啊？咁啊，其實警察都有很多好嘅嘢嘅。咁我哋揾翻對樂隊啊。 有隻救生之 咁啊。唔好聽啲啊，介紹隊俾你啦。Police，OK，Every、okay? Breath You Take、okay.。咁我哋翻嚟第二節繼續講下啲差佬。